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有重聚呢，有重聚啦。你好啊，我是欧巴拉欧瑞强，时间是9:07，七分啫，少咗七分啊，我哋由而家到12:00有3个钟头嘅。不过当然啦，中间我哋有啲好重要嘅新闻报道啊嘛。咁新闻报道返嚟呢，就二千靓歌再重聚，就当然要即刻开始直播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是 Albert， 我哋仲有阿 Vince 同埋阿 Ken。真系呢个系坚嘅拍档吓，我哋三个咧永远都会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出现，因为二千靓哥应该唔会甩拖噶嘛。而今日咧就真系靓哥再重聚啦，咁大家咧都忙完一轮咧，总之一到星期日咧，我哋就要翻嚟重聚。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喂，琴晚我见到你 啊，系 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罗启豪啊！ 大家好，多谢 Albert 哥哥再请我上嚟。 系啦，佢唔好咁讲，我中意嘅。你唔喺英国翻嚟系嘛？ 我唔系， 好耐冇翻英国啦。 冇啦，系啊，年几啦？ 年几添啊？因为一参加咗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咧， 系 就真系唔系好得闲喎。 系啊， 唔系讲笑啊，因为我经常都会见到你哋中一啦，都好忙嘅， 系 好多啲 show 啊 ，TV show 啊，各样嘢咧，即系电视台也好啦，出外嘅表演也好啦，都好多吓，即系好忙。尤其是咧，你咁中意唱唔同类型嘅歌咧， 系 我谂你喺屋企都会好忙， 系 咪啊？ 要练歌嘛， 系咪啊？即系不断有新歌要练啦， 系咯系咯， 差唔多每次表演都会唱唔同嘅歌， 系 今日好开心啦，就揾到阿罗启豪啊，Raymond。咁同我哋咧就唱到12:00噶噃， 系 好惊啊！ 经验过， 经验过，我怀疑啫吓，我怀疑你觉得唔够后人，因为佢嘅阿罗启豪嘅一个对唱歌嗰种热情咧，系我系 feel 到嘅，系好中意唱歌嘅， 咁 所以即系有呢个中年好声音咧，即系呢个平台俾你发挥到咧， 系 一路唱落去吓。 多谢。 我哋开始啦，阿 Vince。是 OK 嘛？我哋哇，阿坚系 OK 啦、我又啱啱做完演唱会，你又啱啱做完好多嘢，大家咧可以 reunion， 今晚可以我哋唱歌就当休息，当 relax， 绝对唔系工作嚟嘅。希望呢啲歌都啱大家听。工作完之后，星期日嘅晚上可以唞下。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涌涌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渡，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 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反潮人心潮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我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涌涌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反潮人心潮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我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我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我连场听到罗启豪同我哋唱张学友嘅《离人》啊，启豪话你其实成长嘅过程听边一个歌手嗰啲歌最多咧？ 张学友啦、梅艳芳啦、林忆莲，其实都系八九零年代嘅天王天后， 嗯， 系咯， 即系啱啱系九零年开始， 系咯， 嗰阵咧打后少少， 系， 即系所以相对嚟讲，你就比我哋嗰啲咧就后少少啦， 系， 但 系 你都系听翻转头嘅啫， 系啊，系啊，真系， 你都系听当旧歌咁听啦，咁、所以咧就我哋今日咧会听到阿罗启豪咧同我哋唱好多九十年代以后嘅歌， 系， 啊，咁阿 Vince 都冇问题嘅，不过阿坚咧就喺我嗰边。阿坚咧就七八十年代嗰啲再啊，即系论资排辈啊嘛， 系 啊，咁啊，所以咧我就会拣一啲为咗阿坚咧，我又拣翻啲即系我哋最熟悉嘅七八十年代嗰啲啦。如果可以唱，不过当然咧，今日咧就阿罗启豪咧会同我哋拣咗好多唔同风格，而且咧上次嚟唱咗好多歌，但系今次一首都冇重复喎。 系。我每次就是尽量不重复歌的。 是吗？ 嗯。 那你 TV 那里呢，那他经常都会想你唱一些很熟悉的歌的嘛。即是 好坦白讲，就电视演出嘅歌嘅数目咧系比较少， 系 啊，即系你一个节目嗰度咧，你能够唱超过一只歌已经好。好少有，咁所以即係佢哋監製啊嗰啲咧，就通常都會要求你會唱啲熟啲嘅、嗯，因為 TV 噶嘛，入屋嘅，咁你點啊？ 聽話唱咯，咁我都即係嗰啲歌佢哋揀嘅都係好好聽嘅，同埋 好熟悉嘅，多數都係經典嘅、啊、因為始終即係空間比較窄啲啊，因為好時間好短。 係、 嗯。咁所以你話唱一啲唔係好熟嘅歌咧，其實喺商業上邊啊，或者喺製作上邊咧，係唔係好好 嘅？ 因為入屋係乜嘢朋友都有嘅，唔係你自己喜歡啊嘛。 係。 咁所以你已經適應曬啦。 係適應啦。 OK， 咁啊，但係今晚咧就唔同啦，呢個 bonus 大咯。 系 三小时任你唱， 系啦，我就自己精心挑选我自己中意嘅歌，但系亦都希望系大家都会识嘅。 系啦，都好嘅，即系一半，就算话头先，譬如啊，离人国语张学友，即系喺即系经典嘅国乐迷嚟讲，未必好熟嘅。 系 咁，但系你就当系一半介绍啦，系咪啊？即系一路你一路介绍，介绍多只啊，唱啲英文歌啦。 好啊。咁咧，我嚟緊唱呢只應該就係八零年代嘅，咁就今晚揀嘅之中，其中即係比較舊嘅一首啦，但係係好好聽嘅，叫做 Honesty。 哦，喂，阿堅，我哋嗰啲喎 ，Billy Joel Honesty。 If you search for tenderness。It isn't hard to find.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ive. But if you look for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 It always seems to be so hard to give.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an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I can always find someone to say they sympathize if I wear my heart out on my sleeve. But I don't want some pretty face to tell me pretty lies. All I want is someone to believe.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I can find a lover, I can find a friend, I can find security until the bitter end. Anyone can comfort me with promises again. I know. When I'm deep inside of me, don't be too concerned. I won't ask for nothing while I'm gone. When I want sincerity, tell me where else can I turn? 'Cause you're the one that I depend upon.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It's hardly ever hear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好有共鸣啊！我哋，因为呢个年代咧系诞咗好多一啲真系好劲嘅歌手出嚟，咁啊有作曲噶啦，有唱埋，咁再早少少咧就有 Elton John 啦， 系 跟住后嚟有 Billy Joel，哇呢啲都系好即系到咗而家啦，几廿年后咧你就知道咧呢啲系经典人， 系啊，真 系唔系讲笑，唔系净系佢个人，唔系佢话几红啊点啊，因为佢嗰啲歌咧，我阿 Gina 早知咧，嗱下次我就唱 Just the Way You Are 啊俾你做，咁就因为点解咧？我为咗你嘅啊，因为咧佢咧阿 Gina 弹个 keyboard 啦，嗰啲色士风啊，啲 sax 风啊，好犀利嘅，即系好似真嘅一样。因为嗰只叫 Just the Way You Are 嗰个最出名咧，即系除咗系经典就系嗰个色士风嗰个间奏，好精彩。不过 Honestly 系以前都系，我觉得系即系除咗 Just the Way You Are 呢只就真系冇得顶啊，都系代表作之一啦。多谢阿启豪咧，估唔到啊，你会唱到呢一首我哋好中意嘅 Honestly。咁就當然歌曲咧就冇分界嘅，冇界嘅，冇時間限制嘅應該。如果係一好嘅歌咧，我覺得點樣篩都篩唔走啊，因為佢已經無形中咧入曬人嘅腦嘅。咁尤其是你譬如呢啲咁後生啲嘅嚇，即係雖然你係中年好聲音嘅參賽者，但係相對嚟講咧，即係都係比較年青嘅歌手啦，對我哋嚟講。咁但係咧，就竟然有啲咁舊嘅歌咧，我又好想問你，即係点解会有啲即系你哋喺旧歌里点样揾咧？你唔系你个年代，你未听过噶，分分钟 系因为我听嘅音乐系好受到我屋企人嘅影响。咁、我系屋企五个成员啦，计埋我啦，我系最细嘅。 系妈妈啦， 爸爸妈妈，大家姐、二家姐， 妈咪系唱歌添啦，大家姐、二家姐，哦，你系 爸爸都唱嘅， 哦，你系拉仔嚟嘅， 系啊。哇！咁我大家姐就帶我七年，咁所以咧我聽嘅音樂都係主要嚟自我大家姐同埋我媽媽嘅。 哦，係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你中意嘅歌曲或者音樂嘅範圍咧就好闊啦。 嗯， 你抵啊！我成日都講話真係唔係話新嗰啲人唔好，或者新嘅樂迷咧，即係佢哋唔抵咧，就係佢聽少咗好多歌。 係。 即系我哋就由六十年代开始听啦，听英文歌啦为主啦。咁啊七十年代都仲系咁，但系开始我哋有中文歌啦。 系 咁，然后到八十年代就是直情系盛放啦， 系 啊，即系爆啊，直情系咁啊。咁所以咧变咗一路听到九十年代咧，我哋即系足足有成四五十年嘅时间啦，去吸收呢啲音乐嘅精华。咁啊，越听得多咧，即系唔系一定要学， 系 咧就嗰个音乐感啊，各样嘢咧，真系会丰富好多啊。跟住落嚟咧，我想有少少半私人嘅點唱，唔好意思，因為咧我今日去即係車房啦嚇，咁我有個即係為我服務咗好耐嘅車房嘅老友記，咁佢就咁多年咧都為我加油，為我打氣，我啲胎冇氣嘛，即係都係。好支持，同埋佢主要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即系超级忠实拥趸。佢嘅车房咧常年开住，即系我哋嘅电台嘅。咁所以咧，对我哋呢个节目咧亦都好熟悉啦。咁啊，好不幸地咧，佢讲俾我嘅消息，佢一路做嘢咧就好似冇乜心机。佢话我太太走咗，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我都唔知点样安慰佢吓。咁所以就佢话点一只歌送俾佢喺天国嘅太太啦。呢、这个歌叫做《祝福》，系啊，光哥送俾阿光嫂嘅一首。风中的发端， 低诉细雨路遥过困倦，只靠弯弯小草倚千寸，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漾清寂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乱。今天今天，迎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凝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千串。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只靠弯弯小草倚千寸，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寂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地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拜托千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叮嘱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针对美国等少数国家政府同政客就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就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判决说三道四，诋毁香港法治，抹黑香港国安法，甚至叫嚣对港制裁。公署发言人话：坚定支持特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同活动，绝不容许外部势力干预祸乱香港法治。发言人指出，特区法院审理案件中揭示的大量确凿证据，充分证明有关反中乱港分子串谋透过所谓初选，企图夺取立法会控制权，瘫痪特区政府，破坏、摧毁和推翻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确立的现行特区政治制度和架构。发言人说，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和社会各界始终团结一致， 无惧任何恐吓同威胁，坚定捍卫香港法治，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坚如磐石。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候强调，污者自负在香港有必要性，形容如果同时使用萝卜和大棚，可快速建立环保文化。当局会研究包括大厦垃圾按量收费等方式。局方夜晚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近日在多个访问中介绍不同污者自负方向或方式可供研究考虑。大厦按栋收费只是介绍其中一种外地采用的垃圾收费方式。局方表示，政策目标是减少都市固体废物弃置等，政府无意借垃圾收费为库房带来额外的收入。局方会就如何优化计划作进一步的调研，现阶段无任何倾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明年分阶段启用的启德体育园将有助舒缓香港体育场地不足。他将领导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月内举行首次会议，就园区活动和设施、交通运输配套等不同方面统筹协调各方协作，确保启德体育园顺利落成启用。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说，深信启德体育园除了会成为香港一大重要地标之外，也都会进一步推广社区普及体育文化，鼓励市民将体育融入生活。陈国基下午到调景岭体育馆观赏全港运动会的三人篮球比赛男子组冠军赛事。他说，今届港运会以18区民政事务处作为参赛单位，号召各区体育精英参加。参赛的运动员人数按届递增，今届达到大约8000人，足见港运会获大众和市民的认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等我问下 AI 今晚想听咩歌先。其实唔使问 AI 啊，问你咪仲好。 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也同样响亮。 逢星期一至五晚12点，都有我艾力喺音乐说陪住你。记得上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用你嘅一票话俾我知，是日晚安歌想听边首啊？喂，你系我老板嚟噶嘛？ 买嚟买嚟， 你话事。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在石大的宇宙之中，人就好像一粒微尘，藉住镜花水影的幻象凝聚舞者构成大千世界。就是编舞林慧欣想透过舞蹈剧场《镜花微尘》带出的主题。 那我就看着台湾一个美学家蒋芬老师的一个 video， 讲到他自己那个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在医院里肉身受苦的那个过程，咁佢都幾觸動到我，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曾經經歷過一次大病啦，病完之後嘅一段長時間都喺度反覆喺度反省緊，啊到底我點樣去對待自己個身體呢？我就慢慢將我腦裡面一啲好零碎嘅嘢，譬如鏡花啦，代表住人嘅微塵啦， 肉身和 dancer 之间的关系，再加上我自己的一点点的经历，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 语言是很好的沟通工具，不过有时不知道怎样用言语表达的时候，表演艺术可能是另一种抒发的渠道。 我倾向做一些意识流的事去给大家去感受那种状态，因为其实我现在讲的是一种无以名状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其实所有人都应该有这种经验的，就是脑里面硬是有一些事很想表达，当他要用语言用文字都表达不到的时候，他会需要一个地方去慢慢去释放出来。咁只不过我就用舞蹈咁样。 非主流制作镜花微尘，6月22及23号上环文娱中心剧院演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似改编，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叹只字未讲失足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度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倚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歌名叫做《盼三年》，咁啊，当然原本咧就系一首好旧嘅国语歌曲，叫做《三年》，左三年，右三年。跟住咧，陈百强嘅呢个版本咧，就系叫做《盼三年》啊。咁当然啦，头先唱嗰个唔系陈百强，唔好搞错啊。咁啊，当然翻咗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睇个钟系9:40啦，差唔多。而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是、哇，好多好嘅歌咧等住啊，佢唱俾我哋听。系罗启豪，启豪，诶、哎，咁啊，头先嗰啲歌咧就真系系陈百强嗰啲，你听过未？ 呢陳百強嘅 version 我未聽過，我聽過國語。 哦，國語一定聽，我講啲嗰啲你媽咪聽嘅嗰啲，係啊，係左三年右三年嘅，即係好耐四五十年代已經五六十年代啦，呢只係比較後少少。咁翻嚟二千零歌啦，我哋不如喺度開一個 mini concert 先啦。你都中意喺唔同嘅場合唱歌嘅，係 啊。是啊，不同场合的感觉很不同的。 啊、你先是在 TVB 啦参赛啦、就一定要唱的啦。 是 啦。唱足成过几两个月的连续的咩？ 梗是不止六个月啊。 是咩？ 是啊。 哦，不是一个礼拜唱一次，那就唱七八次，那就两个月咯。 哦，不是啊。 分开的。 是啊是啊，拉长到六个月。 哇，哎、真的差不多了六个月了，真的石屎都读回一个可以。咁但是呢就真的刚才你说就是 TV 不同啦，后来有机会就可以出去出片唱啦。 是。 咁有没有去大会堂音乐厅唱过啊？ 未啊，希望有机会。 呢一个唔系咩咩红馆咩，唔系咩咩愿望嗰啲，而系一种情怀嚟。尤其是对于我哋嗰个年代嘅歌手咧，基本上我出道嘅时候咧，或者我未出道之前咧，我就经常都要去中环嗰个大会堂。 系， 全香港得一个大会堂嘅啫。 系。 即你估都估唔到咩？荃灣大會堂啊、沙田大會堂啊，全部都未出現嘅。咁啊，呢一個中環大會堂好重要嘅，即係幾乎係乜嘢嘢都一定喺嗰度。 係 最大嘅表演，最咩 orchestra， 你好外國嘅嚟好，都會喺大會堂唱，因為冇其他場合。咁啊，甚至乎咧，佢唔係淨係唱歌嘅，有啲可能佢。嗰啲大人物嚟讲嗰啲港督嚟啊，咁都要喺嗰度做啦。 咁 地点咪一流啦，同埋最重要咧就系我好中意嗰种气氛啊，系我即系少年时代咧已经即系闻到嗰阵味啦。而家都冇乜太大改变，我坦白讲，所以我而家好中意都去大会堂嗰度。如果有机会咧，我啊好好啊，我实去应先，系啊，好多怀旧嘅感觉。 希望我都有幸可以喺嗰度表演。 迟早噶啦，一定噶啦，因为不过你而家去啲可能会大啲啦， 有大有细啦， 有大有细吓。去 busking 都有噶， 有啊， 喺街嗰度唱都有， 但系试过系 好玩啊。 系 咁啊，黑勤咧就有只歌系好好嘅，将呢、這个虽然唔系佢个年代嘅。即系我都睇住黑勤出现啦，佢都唔系话去大会堂唱歌嘅，佢都参加比赛，我唔好记得佢个比赛喺边度，我唔好记得，会唔会喺利舞台咧？咁大会堂演奏厅咧就系佢识女仔嘅地方噶，咁我今日咧，不如我哋去嗰度做一个 mini concert 先。 好。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是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烛微微悠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卿卿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笑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到甜蜜甜蜜片段。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弹奏，不再害怕害怕害怕。分手以后无奈如旧，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是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烛微微悠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 分分秒秒暂时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笑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到甜蜜甜蜜。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弹奏、哦、不再害怕害怕害怕分手。分手以后无奈如旧，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 而家大会堂，我哋叫做音乐厅，即系其实就冇一个地方叫做大会堂演奏厅。 系，我知道， 你知道啊？ 系啊， 嗰个叫做 concert hall 啊，即系全部呢啲叫做音乐厅啦。咁个好嘅，因为佢虽然系传统咧，但系佢好多年前咧就一个好好嘅设计。咁所以咧呢一个图迹咧就重复喺荃湾啊、沙田啊各个大会堂。你行咗入去咧，好似同一個地方咁嘅，咁、但係即係好嘅圖蹟咧，就唔需要改啦，因為嗰啲音響嘅設計咧，就唔係話好似裝修，好似屋企裝修嘅、啊，你中意點就點啊，唔得嘅，佢要計到咧，即係好犀利嗰啲 acoustic 啦，所謂嚇，因為音效咧好緊要，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我哋香港嘅經典場地，我覺得就算以後舊咗都好啦，大會堂啊唔應該拆，我覺得 係啊。 系唔知道，我唔系好知道有冇即系呢一个处方咧，会唔会系划咗佢哋做保育啊？我唔知道咩几多级数嘅地方，不过咧应该永远都唔会拆，因为 太重要啦呢、這个地方， 太重要啦，太重要啦，尤其是喺嗰度结咗婚嘅朋友，喺隔篱就有婚姻， 系 而家都好似越嚟越多啦，咁好系好事嚟嘅，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嚟嘅。咁多谢啊，启豪咧同我哋唱咗大会堂演奏厅，咁但系今日好开心、啊，你咧即系嚟就唱歌啦，嚟二千靓歌，唔系呢两梳招嚟，你送咗份礼物俾我哋，咁啊呢一个好特别嘅礼物啦、啊，吓就咩嚟嘅咧？ 系呢一个咧就系、是、一本 M V 书嚟嘅，咁咧就系、是、我 fan club 帮我做嘅，我嚟宣传我首歌啦。相信相信，咁就送俾啲 DJ 朋友，等佢哋认识我啦。咁然之后你一打开咧，就会有一个荧幕啦，就会即刻 play 我首新歌嘅 M V 啦。跟住然之后，你会见到下低有几粒掣啦。是你按下去会 play 我自己网上面我有个自家频道翻唱咗啲旧歌嘅，咁啊系咯，然之后就左边咧就有一篇有一篇嘢咧就系爱嚟即系等大家认识我啦，然之后系我fans 里边咧就有一位中文教授写嘅。 一篇文章 系啦， 就是、讲你嘅，又当然好有文采噶啦。咁但系而家我特登咧喺度播紧咧，就系你呢一个 M V 书啊，系好得意嘅，即系唔系 C D 又唔系 video， 总之咧一揭开一本书咁样，揭开又有 video 又有声音又有歌咁，有好多只歌喺度，非常之特别嘅。我喺一个婚礼嗰度收过一个咁嘅礼物，即系好。呢、这個發明係好好嘅，即係你唔使要揾唱機去 play 啊，唔使喺電視嗰度 play 啊，一掀開咧就中意聽一隻又一隻咁。係，係咪淨係你啲 fans 先有？ 系啊， 送俾啲 DJ， 唔系啊，送俾啲 DJ 朋友噶。 系啦、啊，多谢你送咗俾我。OK， 咁啊呢只歌呢、這个主题曲咧，有一只唯一一只新歌啦，就叫做《相信》，相信系啊 ，Anthony。啊，伦永亮作俾你噶噃， 系，同埋周耀辉老师， 周耀辉写词嘅，嗱，不如咁啊，你可否我哋不如现场唱一次啊？ 好啊， 呢个播呢度咧听得唔够清楚，我冚翻埋佢先。 好， 嗰度好啊嘛，一冚埋咧，一揭开咧又有，一冚埋又即刻停啦，嗰度好。 其实有得 pause 嘅， 有得 pause 嘅，系啊，咁啊，呢一个系相当好方便嘅一种发明嚟。我哋而家即刻嘅请阿启豪咧同我哋唱呢一只新歌。相信，相信。 相信，滔滔却不相信。偏偏想到未来，却未来，我捉不到未来。可以自信，天天都觉得可以自信，却困在狭小天地内，等一个碰来。奇怪是我够胆比赛。我原来几多岁都懂得再叫唤青春，给我期待。世界原来几多变都识穿，刹那就是青春，给我意外。过去被揭开，揭到自己未来，从无觅处行过都相信，相信。终于碰到一次，当灯光照下来，我前来，我因欢呼前来，敢去自信，先懂得究竟怎去自信，靠努力至今的实在，竟恰似碰来。人会大了，未了，为了更好的竞赛。哦哦哦、我原来几多岁都懂得再叫唤青春，给我期待。世界原来几多变都识穿，刹那就是青春，给我意外。过去被揭开，揭到自己未来，从无觅处行过都相信，相信从睡房到大舞台，就似天与地也刹那被撞开，存在意想之外。再回来几多岁都天真，再发现青春因我存在。我原来几多岁都懂得再叫唤青春，给我期待。世界原来几多变都识穿，刹那就是青春，给我意外。过去被揭开，揭到自己未来，原来踏过尽处都相信，相信从来无人能够不相信，相信。 个名叫做相信，相信喺电视有冇唱过？ 有啊，寻日第一次。 哎呀，啊，琴日又可以唱啦，同埋喺 公 益金。公 益金系。 哇，咁今日咧就再次将呢只歌咧就印喺我哋嘅印象，慢慢越嚟越深噶啦，嗯。我哋相信呢，這、一个感觉咧会越嚟越好，因为我第一次听啫。 嗯。 啊，咁但系系一只相当之入耳嘅歌嚟嘅，嗯啊。 多谢你。 啊，现场演绎，我头先唔系播唱片噶，啊系现场嘅，唱得真好啦。 多谢。 跟住落嚟咧，阿 Vince 咧，佢话你头先听到你讲话，咦，你可以有时 busking 咁样。我哋呢度有一个叫做二千岭歌嘅现场 busking 嘅，其实次次都系冇准备，冇得练，即时唱。你哋两个合唱一声， 好啊。 留言。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谈论，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耳语， 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再多再多次生活中渐渐苍白，渐渐苍白。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 渐渐改变。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 渐渐改变。 多谢啊 Vince 同埋启豪合唱呢只周慧敏同埋林隆璇嘅歌，叫做《留言》。稍后新闻后继续唱。 虽则野人羡慕，朝来多少妒忌。最难受叫让下，几阵雨似眼泪似伤悲。其实你不需暗笑，谁能像我明白你，不管那时骤雨下，此时爱在一起。 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时间系10:09，我系 Albert。仲有天使同埋阿坚喺度，当然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已经出现咗，唱咗好多好听嘅歌，一路同我哋将八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嘅歌咧，慢慢一首一首咁样咧，同我哋用现场嘅演唱去重温嘅。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罗启豪，啲朋友叫你咩？ 叫我 Ramon，Ramon 系啊， 系 Ramon 啊，唔系 Raymond 喎， 系 Ramon。Raymond 好，法文名嚟， 西班牙， 西班牙 或者 西班牙， 系 啦，葡萄牙都系叫 Raymond，Raymond，OK，、okay, 即系好兴呢个名嘅嗰度系咪？ 系 香港就少啲， 好多人以为我菲律宾人，因为见到个名 字，系啊，系喎，系喎，系 ，OK， 咁咧就我哋叫我要直接啦，因为我谂电视观众叫你英国豪啦， 系 多数都系咁样，咁啊即刻明，哦就系佢啦咁样， 系， 咁今日咧就都好嘅。你同阿 Vince 应该都好夹嘅，因为佢都系嗰个年代长大啦。 系， 应该唔知边个大啲吓，我冇数到。不过咧，应该都系听呢一个年代嘅歌咧、成长。我谂听歌好得意嘅，即系冇话边啲好边啲唔好，而系自己一路开始个耳仔开始开窍啦。 系， 受啲咩音乐嘅影响咧？咁样就一生咧都会对于嗰段时间嘅歌咧印象就好深刻， 系 会影响好大。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等阿罗启豪咧，就完全系自己拣嘅呢个。我唔系 TVB 啊，我系可以随便自己拣就得嘅。我唔系话 TVB 唔好，又系因为好多版权嘅问题啦，唔系咩歌都得嘅。 系， 我哋就得嘅。呢只歌咧就我都想播好耐。都有播，咁因為我係喺街撞到喺個商場度，竟然咁啱，因為我哋以前認識咗好多年。哇！我話你去咗邊啊？佢而喺大陸即係發展得好好。我講緊嘅係杜德偉，Alex。咁杜德偉咧有一隻就好 hit 嘅歌嘅，以前嗰個年代，唔知道你開始聽過未？嗰只歌叫《準我》啊嘛，係咪？好，我哋而家重温 Alex 嘅歌《準我》。 印象消失了，感觉没法解释这失落，我仿佛找不到焦点，迷迷糊糊叫唤你，印象空心的躯壳，面对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牵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谁冷漠，或许不关心，准我前来，准我的双手，准我靠在背后，谁人若爱着你， 快乐，或许真关心。准我彷徨，准我的祝福，准我淌泪为你。人像消失了感觉，没法解释这失落。我仿佛找不到焦点，迷迷糊糊叫唤你。人像空心的躯壳，面对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知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冷漠，或许不关心。准我前来，准我的双手，准我靠在背后。谁人若爱着你，给你快乐，或许真关心。准我彷徨，准我的祝福，准我淌泪为你。 杜德伟的准乐，难怪这歌可以咁耐都仲咁好听，或者系写得好好。以前好多歌咧都唔知点解咁啱，就每一个歌手都会有一啲佢嘅代表作啦，咁啱啊啱晒佢嗰啲 feel 啊嗰啲咁样嘅。咁啊我系讲起杜德伟咧，都系参加呢个新手， 系 佢冠军嚟嘅。咁啊新手咧有好多好多届嘅，即系由梅艳芳开始啦。我数唔到有几多届， 我都唔知 几多十噶啦。 系咯， 咁但系一个超级嘅大家庭啦，变咗，即系我亲眼即系亦都即系见到佢哋，由阿妹系大家姐咁样，咁啊一路咧，同嗰啲后辈啦，系啲师弟师妹啊，咁一路沟通得好好， 系 一路咧就唔系话净系带住咁简单嘅，而系互相合作啊，互相鼓励啊，咁你哋而家咧就有两届咯噃， 系 都话虽然两届啫，净系计最后嗰十二强都有24人， 系啊。 开几个演唱会都得噶， 系啊！啱啱就系第二届开咗演唱会，嚟紧我哋第一届 调翻转头， 系啦，又开第二次啦。 系啊，我都听到阿 Bill 哥哥嗰日就话俾我听，你哋第一届嗰啲又开啦，咁样咁啊，好高兴嘅。 系 你哋啲关系系点嘅咧？ 好好噶，真系，因为大家都即系有经历嘅人啦，咁然之后有共同嘅兴趣，就系想唱歌，咁所以即系我哋系好好噶。 系啊，我又觉得即系阿彪哥讲得啱嘅，佢话即系譬如一大部分你参赛者啦，因为唔系话一定喂我参赛就系即系唔系你死啊我活，即系唔系要斗边个赢冠军咩？唔系呢啲，而系咧，因为即系出发点咧，唔系一入嚟就想做职业歌手嘅，系大家真因为好中意唱歌， 所以有 咁好纯粹咁嘅机会咧，就变咗嗰、那个竞争咧系好良性嘅， 系 即系直情互相鼓励添， 系啊，大家帮大家嘅比赛， 我都 feel 到。咁如果而家又出咗第二届咯噃， 系啊， 你哋本来唔识佢哋嘅， 系啊， 咁而家点咧？一二届捞唔捞到埋噶？有冇时间捞埋？ 有啊，咁其实譬如琴晚公益金都捞埋咗啦， 开始捞啦， 系啊。 咁啊，唔知啊，何丽泉会唔会一路整系三啊四啊五啊咁啊，好似新秀咁啦。 有啊，三已经公布咗， 公布咗啊，plan 咗啊，系版。有冇啲外国嘅参加嘅三？ 会啊， 会有啲大湾区啊啲咁。 听讲系 啊，听闻系咁样吓，咁啊得噶啦，因为吓阿何生系一个好资深嘅吓，即系综艺性节目嘅。大师嚟噶嘛，咁所以你哋可以好多好好嘅演出机会，希望可以即系将佢咧就发展到起码大湾区先啦，因为唱广东歌咧就我哋都系成亿人喺嗰度等紧你哋。OK， 好，咁啊头先咧就将啊杜德伟嗰只歌叫做《准我》啦，开始咧就多谢启豪咧将嗰个年代再后少少啦，咁我哋用啲歌声。歌手的名字讲出来就知道什么年代，梁咏琪虽然都已经是很资深了，但是都是后少少开始呢就唱了很多好听的歌，尤其是有很多他自己作的，他一个当然是很出到位的明星，歌名叫做死心塌地， 就在你新的家的对出，独个租了个可爱地方，明明没有了分开了那么远，仍然望海这么近的看，见你关灯讲一声晚安，见你醒了我心里静落，若是你消失于我目光，亦会想法指向好处想不曾沮丧，像从没有远离，在对窗偷偷爱着你，死了心塌了地，若你不知不会生气，望还在近距离，来用我开心感染到你，除非真已有听到你像上次忍心逼我舍弃，就在你新的家的对窗，独个租了个可爱地方，明明没有了分开了那么远，仍然望海这么近的看，叫你去退窗急关我窗，怕你知道我心里状况，但是我始终心里梦想，愿有天你可看到我心归来一看，像从没有远离，在对窗偷偷爱着你，死了心塌了地，若你不知不会生气，望还在近距离，来用我开心感染到你，除非真已有听到你像上次忍心逼我舍弃，从没有远离， 在对窗偷偷爱着你，死了心塌了地，让你不知不会生气。望还在近距离，来用我开心感染到你，除非真已又听到你，像上次一生逼我舍弃。 梁咏琪一只叫做《死心塌地》，我边时唱两句，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anyway， 我好想唱翻一只嘅我哋啲怀旧嘅英文民歌，不过咧呢只歌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嚟嘅。因为以前嗰啲民歌咧，好多时候都会横跨咗好多个界别，譬如 Vincent 啊，或者好多嘅都会变咗流行曲。咁而呢只咧就更加咧好奇怪地咧，呢一只 Brothers Four 嗰啲民谣嚟嘅，咁系 Robert Flack，你都知道呢个系超级嘅即系黑人经典嘅女歌手， 系 咁佢好。好辣噶嘛！佢唱歌话，佢即系唔系会唱民歌噶嘛？但系佢会特别将呢只歌咧重唱，哇！当然系有佢自己另外嘅风格，好精彩。因为呢只歌实在写得好，唔知边个写。好少咧，我哋粤语歌咧，好多时候最重要咧系押韵，所以特别容易记，又好听，好似诗咁啦。咁呢英文歌押晒韵噶，系啲歌词好似诗一般。好优美嘅一只叫做 Try to Remember， 我哋尝试记起当年呢一种情怀。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And ca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Except the w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dreams were kept beside your p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The love was a number about the b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follow deep in December.It's nice to remember, although you know the snow will follow. D-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without the hurt, the heart is h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the fire of September that made us mellow. Deep in December, our hearts should remember and follow. 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税务署话有需要调整水费以改善经营状况。水务署回复查询时候表示，已经近三十年冇调整水费，水务经营账目自1998至99年度起已录得亏损。客户數目由當年的220万大增至今日的320万，而水務設施需要擴建滿足客户需求，因此導致成本上升。最新水務經營帳目的成本回收率已經跌至79%。署方說在考慮是否增加水費時候，市民負擔能力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署方在四月組成外展隊走訪各行業團體聆聽意見，如果決定調整收費，會以循序漸進方式收回成本，盡量減少對用戶的影響。而修訂水費水平的建議必須呈交立法會經立法程序通過，聽取立法會議員意見。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候強調，污者自負在香港有必要性，形容如果同時使用蘿蔔和大棒，可快速建立環保文化。當局會研究包括大廈垃圾按量收費等方式。局方晚上在社交專頁表示，局長近日在多個訪問中介紹不同污者自負方向或方式可供研究考慮。大廈按棟收費只是介紹其中一種外地採用的垃圾收費方式。局方表示，政策目標是減少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政府無意借垃圾收費為庫房帶來額外收入，局方會就如何優化計劃作進一步的調研，現階段沒有任何傾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明年分階段啟用的啟德體育園將有助舒緩香港體育場地不足，他將領導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月內舉行首次會議，就園區活動和設施、交通運輸配套等不同方面統籌協調各方協作，確保啟德體育園順利落成啟用。陳國基在社交專頁說，深信啟德體育園除了會成為香港一大重要地標之外，也都會進一步推廣社區普及體育文化，鼓勵市民將體育融入生活。陳國基下午到調景嶺體育館觀賞全港運動會的三人籃球比賽男子組冠軍賽事。他說今屆港運會以18區民政事務處作為參賽單位，號召各區體育精英參與，參賽的運動員人數按屆遞增，今屆達到大約8000人，足見港運會獲市民大眾認同。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没再牵挂，离别没再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换起自觉，但我便放下。I still am a cow, OMG right now, so I have a day there you could keep time。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个个笑到依起拍牙，因为就快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到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供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今年六月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2024年嘅世界地球日以塑胶为主题，令减塑再次成为全球关注嘅议题。两年前，联合国落实制定全球塑胶公约，今年年底就将会举行最后一轮谈判。依家就等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谭咏麟为大家介绍这个被誉为自巴黎气候协定以来最重要的国际环境协议。 今次的这个会议的协定呢，理论上呢都会有一份完整的文件，理论上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去规定不同国家地区应该遵守相关停止塑胶污染的法例的推行。咁所以點解會比美咗巴黎協定呢？就係講緊係一個全球性，唔同嘅持份者一齊努力去終結呢個塑膠污染。好多唔同國家地區嘅一啲領袖啦，都會參加咗一系列嘅談判啦。咁同時間咧作出決定，仲有啲咧係商界嘅代表咧都一齊討論嘅。咁呢一個咁大規模嘅唔同持份者嘅參與咧，喺一啲解決塑膠嘅問題嚟講咧，可以話係第一次嘅。現在的一個趨勢呢，都是講緊係規管塑膠的整個生命周期，即係講緊我哋唔係淨係管制我去抌去回收，定係抌落海，定抌去堆填區呢啲咁簡單嘅嘢，而係講緊一開始其實由生產、運輸、使用去到最後棄置咧，理論上都有一個規範嘅。因為如果我哋唔係由源頭開始減少嘅話咧，其實唔係好多嘢可以回收。或者最後尾其實落到海度，我哋都好難清理翻，咁所以都係講緊源頭開始減數咧，都係一個趨勢嚟嘅。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就算分开仍然能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一天，要误了一生，还是爱你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 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 喂，这个歌呢初初啊 Vince 嚟二千靓歌嗰阵录噶啦，差唔多。你觉得以前把声同而家有咩分别？ 咁梗系 好听咗啦， 后生好多年啦、啊、把声。 把声即系而家啊嘛，系嘛？ 咁啊，而家梗系除咗年纪就会牛牛地啊嘛。 系咩？梗系唔会啦。不过而家你多咗一份，即系少咗一份青春感。不过咧，而家就多咗好多味道啊嘛，系咪啊？随住年纪啊，歌都系咁。这歌越旧就越有这种沉淀的味道感觉。刚才的歌呢即好像很新的，但其实原来都是我们香港电台的在青春歌曲那里、有一个叫广播剧、青春的青春版的广播剧的主题曲。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欧瑞强。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呢就是罗启豪 Raymond、罗启豪呢就很好的，咁佢拣了有些七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啊那些歌。咁我头先都问过佢啦，你细个听呢啲歌大， 系 头先咧好多你好多失恋过啊， 系 唔好失恋住， 好啊， 我哋抒情啲先，开心少，唔一定要开心，抒情啲， 系、好。 而家唔系，因为阿罗启豪咧俾我嘅感觉好强嘅咧，就系因为你好精彩嘅唱歌，系比赛紧、一定即系。一丝不苟啊，咁咧就啱嘅。喺比赛嘅时候要攞高分嘅，要一丝不苟啊，唔会有啲少少俾个阿肥妈佢哋捉到噶嘛，可以。咁所以咧，翻嚟呢一度咧，我哋好 relax 地， 好 可以。你拣咗只陈百强嘅《脉搏奔流》， 哇， 系我哋以前嗰啲歌嚟，系英文歌改编。 雨伞，请你放下。你去，你会令我失眠。雨点清脆降下，细雨似梦里的字。与你站于窗前，深深吻一片，抱着柔情在我襟前，与你爱一千遍一万遍。 She brushes the curls from my eyes. She drops her robe on the floor. And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 on the bureau. And the darkness is her pillow once more.With all mother's love I have to give her. I guess I'm gonna stay with her a while.细雨情射向心田，与你爱多千遍万遍，与你爱多千遍万 这首就是刚才我讲过就以前一首英文歌叫做 Stay a while， 那对乐队叫做 The Bells， 是很之前的歌，所以它叫做脉搏奔流，哇，还有里面的歌词就是郑国光老师写，真的很贴切。多谢晒啊，启豪和我们演绎了 Danny 这一首歌。跟住咧，有首歌咧就好少有咧，系唔系 Danny 自己作嘅？嗱，佢你知咧，佢一坐埋钢琴，佢就作咗好多好听嘅歌。呢个歌咧系我哋以前一个音乐家啦，即系啱啱喺 EMI 做音乐总监，佢叫做钟少峰啊。咁其实佢作咗好多好听嘅歌，咁佢而家就旅居就喺加拿大，都系郑国光老师嘅歌词，我非常喜欢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噶啦。电视都攞嚟再重唱翻唱，翻唱翻配有啲剧集，歌名叫做《有了你》。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Lời gì những cái 卡通片啊，叫做《狮子王》（Lion King）。我成日都讲啦，好得意嘅就呢啲迪士尼嘅卡通片啊，好精彩。当然，但系我哋大人咧唔系一定去睇，错错。但系咧就永远俾佢只歌吸引咗。 其实佢哋真系好多好好听嘅歌噶。 你发唔发觉咧？你发唔发觉佢？佢唔会揾嗰啲小朋友啊，或者一啲少女啊，嗰啲即系衬翻个卡通片嗰啲角色去唱，全部都系资深歌手，超级歌，仲要超级嗰啲，揾 Elton John 啊，哇呢啲，揾 Diana Ross 啊去唱，因为即系啱啱好似同个角色相反咁样，咁但系就系因为呢啲歌咧，就令到佢出电影，就唔系净系留喺嗰啲小朋友嘅圈子啦，咁啊，所有大人都啲，咦，哇有只咁嘅歌嘅，系咩？哦，咁我带我啲仔女去睇啦，来自《狮子王》嘅 Can You Feel？The love tonight, Lizzy. 要开声噶啦呗。 系啊，呢几日都打风啊。 个喉咙打风啊？ 唔系，呢几日真系有打风啊，三号风球嘛。 系啊，不过走咗咯。 有黄雨咁样，咁所以咧，以呢个季节都要送翻啲。 嗰种叫做 季候风。 系啦，嗰种叫 fragrance 啊。即系咧嗰啲風味啊，啊即系打風唔成就三日雨啊，咁但系咧我啲歌曲咧好似個風味，咁嗰啲風嗰啲形狀咧，如果畫出嚟咧，唔係淨係一個圈，好似個蝌蚪咁樣嘅，有條尾嘅。呢只尾咧就係王菲嘅呢一首，歌名叫做《季候風》。我哋嘅 Vince。 再相拥，前面是要推开，双手却无用。口中声声变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是季候风，吹得格外凶，仿佛世上一切。也竟消失错中，你似季候风，低动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沉迷还要放开，不禁你如龙。怎么今天又再来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情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空，世上一切也将消失错中，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茫茫然这冷冷的风，终于稍作停顿。夜幕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这是季候风吹得格外空，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你是季候风带动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茫茫然这冷冷的风终于稍作停顿，夜幕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发起当天无限热爱掀起，说我知爱恋滋味，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又似太空的星星在旋转。心已穿是你的箭，问我留下做纪念，这世间谁令我俩不变，送给他与我这心愿，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又似太空的星星无尽无远，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又似太空的星星无尽无远，太空的星星无尽无远。 现在我再重聚进入最后一小时，今天我们特别嘉宾罗启豪。 这个冬天北风吹走了温暖，任这呼呼风声遮掩你最后的再见，冰冻眼泪满面望着你跟他走远，在我的身边这刻只有碎叶一片片，初的恋火不可能重现，留下是低温一片，穿一身冬衣怎可温暖心里面，索性狠狠饮光一樽冰水，不再让我心得温暖，那管他以后我在这生只有冬天，永远冬天 这一张冰冷的脸，热与火，爱的歌都消失于某天，身边一切在变满，这冬天偏永不变，又在每一天一天都闪出冰冷片段。原来当初恋火不可能重现，留下是低温一片，穿一身冬衣怎可温暖心里面，索性狠狠饮光一樽冰水，不再让我心得温暖，哪管他以后我在这生只有冬天。再意看春花转眼开遍，身边欢呼的声音说终于等到夏天，不管天气变闷，我的心片永不变，冰一般的冬天将一切心里面，原来当初恋火不可能重现，留下是低温一片，穿一身冬衣怎可温暖心里面，索性狠狠饮光一樽冰水，不再让我心得温暖，哪管他以后我在这生自由在冷冬偷挂念，才明白以后我在这生只有冬天，才明白以后我在这生只有冬天。 这首是林志美的永远冬天。阿启豪，我们一起踩单车。 好， 不好意思，得一架， 不如有两个位噶嘛。 系啊，你踩先啦。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余下亦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界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 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我拥抱，想我怎会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 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来爱护，又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长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谁胜我的狂或野？ 喂，唔好意思，我即系。代表了你爹哋添，我未夠資格。不過咧，頭先一齊踩單車咧，好有温暖感覺，好似即係有少少兩代人咧一齊咧享受同一首歌、同一個情懷一樣。呢個歌係相當之精彩嘅。單車踩完單車去邊啊？ 就走啦， 走啦。人生一样，好似走过就好多 memories， 好多回忆。一首由辛晓琪走过嘅歌，唔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你有冇走过呢条路呢？ I 难了师父 ，I 难修改悟。这一路我走过，甜蜜比苦涩多，有情是知足，无情是莫苦，伤心若太多，记住相爱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你的手曾那么温柔，幸福过，幸福过我每个轮廓。无可否认，我曾如此快乐走过，就该珍重。爱呢？刘师傅，爱难修改悟，这一路我走过，甜蜜比苦涩多，有情是知足，无情是莫苦，伤心若太多，记住相爱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你的手曾那么温柔，轻抚过，轻抚过我每个轮廓。无可否认，我曾如此快乐走过，就该珍重。

为这个字实在好像很浅，但是其实可能是最深的一个字，叫做 love。 新闻后我们还有半小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一个男子下午三点几被发现倒卧在土瓜湾美华工业中心，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经初步调查拘捕三人，涉嫌非法处理尸体。死者年約30至40歲，據報他被發現時身上有酒氣，案件交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水務署表示，就深水埗海潭街發生路陷事故，介乎欽州街和桂林街之間的海潭街快線已經在完成臨時修復工作之後重開。署方表示，正全力繼續進行餘下受影響行車線的永久復修工作，盡快恢復受影響路段的交通。水務署署長黃恩樂接受本台訪問時說，初步相信有渠管受損，加上近日大雨導致水土流失引發事件。水務署表示，本港近30年沒有調整水費，水務經營帳目持續虧損。根據水務署的年報，2022-23年度的虧損達到24億元。署方表示有需要調整水費以改善經營狀況，但強調會考慮公眾負擔能力。洗衣商會會長周漢強表示，多年沒有加水費，如果調整是無可厚非。商會上月與署長等政府官員會面時，有表達希望加幅採取溫和和漸進方式，認為加幅低於 5% 較合理，希望幅度不要達到雙位數。署方在會上未有交代調整水費的時間表，他指出業界近年經營困難，如果落實加水費，不排除成本會轉嫁消費者。康文署轄下博物館獲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節目《國家寶藏》邀請，介紹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藝術館和香港文化博物館三件文物，和故宮博物院、天津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院等攜手介紹館藏，說好中華文化故事。署方說，康文署博物館能夠同這些國內頂級國際知名的博物館一同參與，說明香港在守護國家寶藏方面具有獨特和重要地位，在說好中國故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節目介紹的三件文物分別為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平山鄧族祝壽賀像、香港藝術館的齊峰錄篇，以及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品李小龍黃色戰衣。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而家温度系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陈依林。有冇试过单恋？有嘅，不过讲真的，我喜意人我很明显嘅，其实我会做出嚟嘅。 即系你系收埋唔到嘅，你系 嗰啲林恩、陈依林系咪喜意我咧？嗰啲我唔系嘅。如果我唔明显嘅话，我绝对唔系喜意你，唔好误会我。

真是很讽刺。现在慢慢将指尖松开，我看我这次终于终可以坠落地面这一堆铁，我已决意要这爱意全静止。留低这串锁匙，回归这叠情书，愿你收起那往日的好意，从此终止。如今这串锁匙能怎用亦难知，没法开启你我内心的事，真是很讽刺。 留低锁匙的年份应该大约是1997，我们回归的时候间屋依然在这里，因为这歌一直都流传到现在都好好听。许美静一样，许耀云都是能唱过，雨也能唱粤语嘛，张敬轩都有唱过， 是 好多我哋好少喺个节目度听到嘅歌，今晚都会陆续出现。包括跟住呢一首叫做《恍如隔世》，大家会听过。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罗启豪现场演绎。 一身的酒气，何以我会认得你？再怎么讲都不算美。当天我太自欺，是多么诡秘，谁信我会认识你？最好光阴交给了你，委屈了我自欺，记不起当天怎相恋已是迷，如像隔世。今天竟找不着话题，曾多么珍惜的东西，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再稀罕都可以代替。心心不忿，何以过去被拥吻？满身色彩怎可配衬？一张脸太陌生。记忆中的你，难以再爱亦吸引。也许今天不应再见，玷污了那情感。记不起当天怎相恋已是迷，如像隔世，今天竟找不着话题，曾多么珍惜的东西，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再稀罕都可以代替。早知不应该很相信会有永远爱情，连最简单的追忆也变得不堪一击。竟想不起当天怎么可以着迷，如像隔世，今 天竟找不着话题，曾多么珍惜的东西，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再稀罕都找得到代替。 多谢 Raymond 罗启豪， 多谢 Albert 哥哥 嘉宾，多谢 Vince on piano， 唔知噶，同阿启豪合唱一首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It's gonna find us, we'll leave the world behind u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hope to stay beside you. Spirits will be climbing to the sky lit up with diamond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the midnight sunIt's gonna come shining through. Tonight, there'll be no distance between us. What I want most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 彩的希望还有你的甜蜜美梦，多谢收听 Thank you。 夜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暗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 Good night.